今天还是挺嗨似的啊，不行了， 是今天 什么的哦，跟大家讲一点小规矩。小规矩就是也是个禅学，因为禅堂就是给大家禅学的，又禅又学。这个规矩都要合法合理。比方说和尚进堂，这个打警车呢规定天天打，那有的时候是和尚或者是不进堂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不要打，不要打。如果和尚在堂的下也喊起字啊，那个打到站板以下呢，以后站着打过了站板呢，就喊竹香板，那也不要拨圈子，这是一点。这个维洛师傅拨过圈子，他要告诉就是扳手师傅，是告诉和尚，这个圈子不好了，这不人多，禅堂里又不好讲话，啊，就是用这个前推声音呢示意。维洛师傅拨圈子归位了，人多啊，啊，或者是禅堂的光线不好看不到啊，嗯。所以维洛说呢，要放香板作声，这个声音呢就是通知和尚或者通知班的时候呢，我已经归位了，圈子拨好了啊，还是该你去怎么样的了。嗯，放这个香板既要使讲话的人听到，他又不能那么响，啪啦一下子是不行的啊。你们看我归位的时候我也要放香板的，放香板告诉维洛师傅啊，那他好竹香板，大家坐下来啊。你看我怎么放香板的，放香板作声，这个音声呢要做到不犯险，不要啪一下子朝这么一甩啊，这个是就是要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哎，就达到这一点。再说一点给大家听一听，比如说谈到喊起字的这支香，不是喊起字吗？起字喊得默默了，那就是维洛的起字。这是维洛这个起字，是默默了，是大喊啊，头一个也是大喊呐。这维洛喊，维洛师傅喊这个头一个起字怎么喊法子？你们现在喊的这个起字，好像有点单调，甚至说呢，这个气氛不够。凡是要喊起字来，喊起字之前 都要催香的啊，要趁到那个催香的语言接到，紧接到下来，那就为了什么呢？打两记连二相板，喊起啊，你这个前头一点声息都没有，就是啊，这个单单的就喊出两个，喊这个喊这个曲子啊，这个气氛不够，是吧？那样的怎么喊呢？啊，更好啊，前头工行来了啊，你不跑我就催了，接到呢就打两锤两耳响板，就喊起子啊，是这么喊的。嗯，不能说这个催呢也催过了，催过就歇下来了，歇下来了嘛，比如说要送位子，等到我到位子这一段时间呢就静下来了，气氛不够啊。这是我把我的这个体验呢跟大家说说，你们看怎么办，是吧？但是过去呢，维罗师傅喊曲子都是像我这么说的喊的，连贯的。那是维罗师傅跑去吹起香来，过去跑曲子要是吹起香来，过去不是点电灯哎，都是点那个海灯，能够把海灯跑灭它啊，那是跑出一阵风去了。但是跑那个跑啊，起字是要跑的，跑响呢就是行响是不许跑的，只能够大步啊，你步子迈得大一点，步子迈得快一点，是不能够跑的，跑跟行是不一样的。你比如那个运动员啊，快跑那是要跑的，两条腿啊，那个两条腿的两只脚要踢到后脑勺去，那就是跑啊。快走，那快走它有个姿势的啊，你们做过运动员的都知道吗？那快走啊，那就不是快跑啊。这禅堂这一举一动呢也要有一个，一定要有个说法呢。嗯，比如说维罗师傅归位了啊，放这个香板，不要啪一下子啊，你把这个啪一下子呢改成零碎的小点，只要我能听得到就罢了。嗯，也不会听不到的。嗯啊，这个是就是在禅堂里像也是我们也遵守三千唯一八万细恨呢。今天又是请开始，我也这个进堂呢应酬应酬。实际上禅堂这个每一天一天到晚就是有扳手师傅有维罗师傅陪伴大家啊，已经跟师傅们呢说就蛮多了。嗯，但是常常的规矩啊都要请开始，白天我是没得空的啊，这个晚上只要没得事儿，我尽量呢进进堂啊，跟大家交流交流。我还在跟大家在家说一件事情，这也是禅堂的参学。和尚打警车，那的规矩呢是不打扳手的啊，但是扳手师傅呢他愿意来打，这也没有办法啊，那就是周瑜打黄盖是愿打愿来，对不啦？你既愿意嘛我就打了。规矩呢是不打扳手的啊，扳手嘛是禅堂的首领指示啊， 这个也是一条规矩，并不是说扳手都要来相伴的，没这规矩。你不来相伴，不知道哪怪你。讲到请开始，总有很多人不愿意当众请开始，还说出种种理由来啊，还想请就是问话了。这个问话也是不容易的啊，你要有话可问呢。今天不是有一位我这个养一箱开镜以后回去啊，有个人写了个纸条，禅堂叫我们不立语言文字，你偏偏写个纸条。问佛法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在禅堂主要是我们这个是禅宗道场，讲用功的，讲参念佛是谁啊，他专修这个，所以这个禅堂的人他不一样啊。你叫他专修他就专不修，他不得办法，他就把他自己一向来所修的所学的所听到的是看到的是或者是不明白的啊，他拿来就问。他问什么呢？他就问了好几件事情，问那个心经啊，心经这观自在菩萨什么照见五问皆空，心经是观自在菩萨，他不讲观世音菩萨，人是一个人，这有种种名字，但是用在心经上边就讲观自在啊，自在啊，就这个观自在这个三个字，你说哪一个法门不是观自在呢？我们在禅堂里想参念佛是谁，不是观自在是观什么？自在是什么？观自在是什么？自在就是本有的啊，再进一步说了，本有的就是本来面目。能观的是观，所观的是自在，那个能所是一个还是两个呢？如果是两个，那是另外有一个人观自在，如果是一个，那就是自己观自己啊，自心圆自心，还要归到这一句话上来。可见的法法都一样，说是说他说是说 说是哪一年呢？1999年是什么时候？他说是问的这个话。我说叫他说是观音，叫他回去用功参观音，那个解释呢就不一样了。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25圆通啊，是个耳根圆通，这是楞严经啊，就显这个耳根圆通的。 那说是二十五圆通，跟我们这个禅宗法门禅见浮世水还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讲这个楞严经的时候已经跟大家介绍过好几次了。耳根力圆通，反闻文字性，性称无上道，那个有那么一段话在这个楞严经中，用功的方法就是起一情啊，叫你参能观的是什么人，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不多讲了，就讲在这个地方。他还问说是这个起一情，他问什么呢？问这个根，我们不是有五根呐、漏根呐、这个根，这个根是什么？起情是不是从根上起的？啊，他不用心，啊，这就是因为不用心呢，才有这个问号。禅堂里像一直在讲。我们参念佛事说也好，一切大乘法门都是修心的，参禅也是修心的。拿什么参呢？拿心参呢？拿性参呢？啊，有人讲参禅禅性，性参禅，念佛念心，心念佛，跟我们讲六根，讲五根，根呢它能够发誓啊，能够发耳，耳根发耳誓，眼根发眼誓，五根对于六尘它都能发誓，还有一个意根，意根就是我们这个五根不对外，遗留下来呢还有一个意根，意根就是肚头意识啊，那个肚头意识所缘的是什么呢？那叫做法尘。就是五根缘五尘遗留下来的影子，它就缘这个东西啊。说是参念佛是谁，是不是用这个根来参呢？我们只告诉你啊，参念佛是谁来用心来参呢？啊，那个根与心又有什么区别呢？啊，你硬要把它区别开来，这是根，那是心。咱讲一个心的一个字，人人都有心，虽然都有心，心也有种种名字，贪心、嗔心、迷的心、妄想心、觉悟的心，它也不一样。他这个还问了几个话呀、我一下子还记不清楚。大致是这个样子。二十五圆通根据什么建立起来的呢？那都是根据一境建立起来的，十八界加七大共成二十五境，凡是任何一切法都要先立境。我们参念佛是谁，念佛是谁不懂不明白，这也是个境啊，以一为境，这个一为境也是个不思议境，教下修观，这首先就要立境，观不思议境，不然你观什么呢？包括这个心经，心经它还有个五蕴为境，照见五蕴皆空，它以它为境啊， 念佛有个佛佛佛佛来念，那佛就是经吗？心跟经是一个是两个呢？这都是一般初发心的人呢，那就是说困惑的啊，弄不清楚，弄不清楚不怕，慢慢弄，总有那一天会弄清楚的，是吧？能够有所用，在佛法当中能够有所用心，这是一件好事儿。就怕糊里糊涂的无所用心，你说你的我不听啊，这就麻烦了。管你这个用心对与不对，反正你有这个向上之心，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不断地纠正自己的缺点，不断地纠正自己的知见。不但是我们现在人呐，过去的祖师也是这么来的啊。那除非是像六祖大师这样的根基，那是一文千物的千古一人，哪有像这六祖大师有几个人呢？啊，你说他也没读过书啊，也没听过经啊，什么都没学过啊，就是个穷小子上山打柴过生活。他这个根基大了，听到人家念金刚经，他就一闻就开悟了。像六祖大师这种人只有这么千古一人。除了漏斗大师以外，恐怕都要落该见啊，不能够一步登天的。还有这个用功之道，那么在禅堂有老参，也有初发心的啊。禅宗有这么一句话，老参怕昏沉，这初发心的呢是怕妄想。这老参功夫用久了，功夫用熟了，这个妄想呢是不大有的，你打也打不起来。那不要怕，他没得妄想还怕什么呢？但是有一点，怕昏沉。我们昨天那个维洛师傅都讲啊，他说我功夫都蛮好的，蛮会用的，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昏沉就来了。这个昏沉从哪儿来的呢？昏沉是由于身心的疲劳。如果身心没有疲劳，这不得昏沉的。就是我们这一个人，平常一个人啊，一夜睡醒觉了，精神饱满，他不疲劳啊，他哪里有昏沉呢？说一天忙到晚，辛苦得不得了，都感觉到疲倦了。疲倦就是昏沉的来因。那么这个疲倦有两方面，一个是身疲倦，一个是心疲倦。身疲倦带来心疲倦，心疲倦带来身疲倦，而且二者呢是不能够分的，是吧？你比方说我这个人呢，不是体力劳动的，是专门是用心的，这个心也辛苦呢啊，用脑子，脑子用多了，一天到晚用脑子，他也感觉到疲倦。那么您脑子疲倦是什么现象呢？他身体就疲倦了。他说我这个人不用脑子，我一天到晚就劳动，这劳动下来呀，身体疲倦了。身体疲倦是不是你这个心也疲倦呢？心不疲倦怎么晓得身体疲倦呢？所以这个身疲倦跟心疲倦呢，那是有 密切连带关系的啊。老禅师傅怕昏沉，嗯啊，不都妄想呢，如果说不加紧精进，就容易有昏沉，坐久了就昏沉了。这个昏沉，这也是个生死啊。烦恼是生死，昏沉也是属于烦恼的啊。啊，在昏沉当中，昏沉是不是就是睡觉呢？昏沉就入于睡眠状态，是吧？睡眠当中，那还有记也有无记。你比如我们也睡觉呢，睡着了以后就胡思乱想了，什么梦都会做的。那么你这个用功的人入了昏沉的这个境界，也有这个病啊，也有这个病。所以古人用功啊，一个要克服这个烦恼，一个要克服这个昏沉啊。我不是常说的吗，那个高峰妙祖他就是用功克服昏沉的，他一用功就咳嗽就来了。哎，这个不行，这功怎么用呢啊。高峰妙祖啊，那时候就他住什么地方呢，杭州啊，那个西天墓，西天墓有个倒挂莲花峰。什么叫倒挂莲花峰啊？从那个山顶上伸出一块石头出来啊，底下就是万丈悬崖啊，反正掉下来呢是必然是粉身碎骨的。哪个不怕死啊？你怕死你就不要打瞌睡啊，你一打瞌睡就掉下去了，肯定死。你看古人未道的这个道心，我们能够做得到吗？啊，维罗师傅啊，你不是说我有昏沉的吗？你去倒挂莲花峰去坐坐看吗？恐怕不肯吧。啊，嗯，那个高峰妙祖为了克服这个瞌睡，这是生死吗？嗯，你要用功，这个心力呢要用的疲倦了呢，他就进入昏沉，那功夫就没有了。他跑到那个倒挂莲花峰就坐那地方了，你可不能打瞌睡呀，一点不能打瞌睡呀，一瞌睡马上就栽下去了。就是这个底下，就是我的座位底下就是万丈悬崖，四面什么东西障碍都没有啊，在那个地方用功克服困难。哎，这个瞌睡呀，毕竟是无量劫来的生死的根本呐，不是想断就能断得掉的啊。那高峰庙都坐在那里，我坐久了一不当心不好了，掉下去了。这掉下去还得了吗？那非死不行啊。有道心的人是有护法的，韦陀菩萨护他的法呀，啊，他坐在那个地方，韦陀菩萨就护他的法了。一掉下去，韦陀菩萨用那个金刚杵呢，就把它一接就接下来了，接住了。哎，这高峰妙祖心说：“我这掉下去怎么没掉下去嘛？他有人哪把我接到了？”那高峰妙祖就问呐：“你是什么人呐？”那个韦陀菩萨并没有现，他自己呢，受了韦陀菩萨的护法，在心里拱高兴起来了。嗯，因为我这个道心多好啊，还韦陀菩萨还护我的法，我掉下去嘛还把我接到，像这样的用功有几个人呢？韦陀菩萨当时呢就把脸就摆下来了，他说像你这样人多得很，比牛毛还要多，有什么了不起啊？啊， 你还发道心呢？我今后500世不护你的法。那高峰妙祖这一听，心里想，不是滋味了啊！他自己生惭愧心呐，不护法，这个人发道心要有人护法呢。我们今天在禅堂里想坐香，韦陀佛都护我们的法呢。但是护呢是护我们的法，你要有法他就护你啊，你没得法，韦陀佛对不起，他是不护的。所以凡是宗门下的道场，是禅堂，都有个委托殿，而且这个委托殿呢叫个内委托殿，有两个委托殿，一个内委托殿，一个外头委托殿啊。我们是原来起两个禅堂，就是缺少这个委托殿，我们一直摆在心里想，不得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车内两个禅堂的原因也包括到这一点，车堂，车堂我们现在就委托殿，就委托菩萨就有了啊。我们靠自己用功是不错的啊，这是自力，也要靠外力呢啊，也要靠佛菩萨的加倍，靠护法龙天的护持啊啊，还要靠彼此之间的影响。你想想看，如果说你要用功，你在家里像坐在床上不出家门你去用功，跟在禅堂里像打坐那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道理呢？因为这个就是三宝常住啊啊，你家里像是三宝常住吗？他时时刻刻有龙天护法的，这叫做龙天降吉祥。高峰妙祖被韦陀菩萨一呵斥，心里像生惭愧心呐、啊，赶快求忏悔。像我这算什么了不起啊？啊，像我发这点道心，像这小道心多得很。啊，那怎么办呢？我这个瞌睡还没有降服了，又跑到那个倒挂莲花那去，又坐起来了啊。坐起来以后，你晓得这个瞌睡毕竟是瞌睡呀啊，坐久了以后呢还又坐不了主了，又掉下去了呢，无形当中好像是韦陀佛的又给他拖住了。他就问了，就是你是什么人呢？他说韦陀菩萨，哎，他说你不是说过的吗，500世不护我的法，你怎么又把我拖着住了呢？他说你生了惭愧心啊，有忏悔之意，一个惭愧心就能够灭500世的罪。就看看我们现在，如果是功夫用不上，瞌睡多了，妄想多了，有没有惭愧心？生没有生惭愧心？我们记得过去，就是那我们出发心的时候，那个住禅堂啊，老三上都是蛮多的啊，都恨不得一支香就开了悟啊。那个一支香就开了悟是想呢，没开悟怎么办呢？自己恨自己的业障重啊。开过大境以后，都在菩萨面前磕响头的。啊，忏悔业障啊，福报浅呐、啊。自己要善于调理自己，要善用心。晓得我这个功夫用不上去，为什么呢？总有个原因吧，啊，还是无量劫来的，还是多生多世的，还是我现前的，你都要自己要想想呢，要克服自己的困难啊。后来 得到两次韦陀菩萨的等于说把他接住了，没有死啊。那个高峰妙祖那个骄傲心也没有了，什么了不起啊，一心西哈来嘛，专门用功，后来这不是开悟了吗？啊，那像这个开悟啊，这开悟也是怪事儿。开悟自己开了悟，自己不晓得啊。你像这个高峰妙祖这样用功，那当然应该是可以开悟的，他自己开了悟自己都不晓得，他自己不晓得啊啊，那个天神晓得，天神晓得。那高峰妙祖在那个道化两个峰的用功开了悟了，就喊喽，在虚空中就喊了报啊，嗯，啊，这高峰庙开悟了，高峰庙开悟了，开悟了，啊，那是真开悟了。我们禅堂里也考功，我说考功吗？啊，你要开悟了，把念佛是谁道语道得出来，要天摇地动。人家那个开悟呢，也是天摇地动啊，不要你去自说。自己夸赞自己，我开了悟了，我开了悟，你开了什么悟呢？啊，你开了悟，他会有人给你证明啊，这高峰妙祖他就有人证明啊，啊，那个虚空的神，天上地下处处就喊着高峰们开悟了，高峰们开悟了。那个高峰妙祖他坐在那儿就想，也听到了，这高峰妙祖开悟了，他的心里想。是不是我开悟了？还是不是我们这个山上还有第二个高峰庙啊？也不能自己就人一听就是啊，有同名的人多呢啊。他就问那个山上那个打柴的，他说你们这个地方除了我叫高峰庙以外还有没有叫高峰庙的？他说没有啊，就是你一个啊，就是你一个嘛。他就说哦，那原来我是开了悟了，开了悟自己都不晓得，开了悟不晓得自己开悟，这个事情就多了啊。历史上在我们禅宗就是很多的啊。你像那个黄禅师在六祖坛经的像有这么也有这么一个功难嘛。他开了悟也在河北，他开了悟以后他也是天人给他报的啊。黄禅师开悟了，黄禅师开悟了，大家都晓得。你不要急，也不要弄虚作假，你真正开悟了也有人给你报啊啊，你怕人家不晓得？嗯，有许多人呢就专门弄弄口舌啦，弄弄笔墨啦，显示自己有点知见啦，那都派不了用场的，懂不懂啊？啊，一定要实事求是。那个黄禅师是是六祖时代的那么一个用功的人，他专门修禅定的啊，修禅定修了好多年。后来那个玄彻大师是六祖的弟子，听到这个黄禅师很会入定，就跑去参访他，就问他你做什么？他说我在这入定啊。现在不是也有人入定吗？嗯，入定是好事情啊。嗯，这个定也有深有浅啊，四禅八定也是定，奴切常在定也是定，那个定不一样啊，定就是三昧。 无量百千万亿三昧，那就有无量百千万亿定。我说玄奘禅师问你做什么呢？他说我在入定。玄彻是六祖的弟子，也是大彻大悟的啊。就问呢，黄禅师，你这个入定还是由心入呢，还是无心入呢？我说黄禅师答他啊，他说如果是要是有心入，那一切众生都能入定，一切众生蠢动寒灵都得定。如果说是无心入定，无心入定，那个山河大地草木丛林砖头瓦块都能入定啊。那个黄禅师就答他呀，他说我入定的时候不见有出入之相，就入定，既然有入定就有出定，有出有入。他说我正在入定的时候不见有出入之相。那个玄彻大师就告诉他，他说既然不见有出入之相，那你就是常定，常定哪里有出入呢？啊，你说你自己在入定，你说你这个就啊与自语相违呀。 这么一来，那个黄禅师好像是就有所悟处，他就问这个玄奘禅师，你既然是有这么好的见解，他说你跟哪个学的来的，你的师父是哪个呢？他就告诉他是六祖。后来嘛，这个玄奘这个黄禅师嘛就参六祖啊，参六祖，六祖大师也是这么问他的。后来他六祖会向我开了悟了啊，开了悟以后天人就报喜了啊。像这种事情是很多，是吧？还有哪个去问话的？ 玉帝大菩萨。 明白。 弟子请问开始。 啊， 弟子们开始。 请开始啊，请开始，还是要你问我才开始，还是你不问我就开始呢？ 我问了。 你问吧，啊，问得浅一点，我深了我答不出来。 弟子一天功夫得力，上座没有多长时间就身心俱忘，那么后来 身如虚空啊， 身心俱忘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啊。 那么连那个开经的那个鱼子啊，还有开门的声音都没听到。那后来醒过来以后呢，觉得这个头脑清醒哦，身体很清亮的。 没 那么以后呢，就是那个昏沉明显的那个减少。不知这个身心俱忘属于什么性质？ 每日香都这个样子？ 没有，就那么一次。 没有这个，只有一次啊。还不够。 那我不知道。 像这种境界，如果说我用功夫得力了，什么都忘掉的了，什么也没有了啊，就像这个经中所讲的顿忘人法写真空，这是你用功暂时得到的，那是功夫啊。功夫是它有期限的，就像射箭一样啊，你力量大 我这个箭就射得远，力量小，这个箭射得就近。啊，就是你这个功夫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或是一支香，或是半支香，或者是我这一天都有功夫。如果说仅仅乎在用功的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之间有这么一次，那是好现象。 那么以前好像不知道时候有境界，这次就是什么也没有了。 什么也没有了，你有疑心有没有呢？ 有。 有疑心。疑心有是什么样子？ 疑心好像涌涌而来嘛。你大和尚开始，甘蔗师傅开始，那个疑心也在。那我自己在念佛，他疑心也在。 你说这个疑情有，而且是涌涌而来，这个疑情有没有间断？ 原来呢好像站不住，就是身心俱旺以后呢，它就连起来了。 除了一个妄想钻不进来以外，有没有昏沉？ 没有，现在没有昏沉。 没有昏沉。没有昏沉，你这种样子是不是每日想都能够保持呢？ 就是从那一次身心俱旺以后，就是一直没有昏沉。原来是有昏沉的。现在就是那个下午3点到5点那个睡觉，根本就不要睡。 不要睡，这是一个。不要睡，你要有功可用呢。 有呢。 有呢。啊，那你就照这么用吧，好不好？ 好。 用功，都是一步一步的。一个昏沉，一个妄想。但是宗门下呢，还有一个特点，是大家呢，反正我们搞禅宗这一法的，也是不得不知的。其他的法门讲到修正都有位置，对不对啊？无论是大乘法小乘法都有个位置。小乘什么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啊，它不是有位置吗？那也是根据它的功用来检验的。大乘也有位置啊，初地、二地、三地、十地、八地、九地，它不是有位置吗？我们宗门下用功有没有位置啊？首先没有教下的这个位置，不是说我这个功用到已经是到了初地了，或是我这个功已经用到三国了，有没有这个说法呢？没有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宗门下的一个特点呢。虽然没有位子，但是用功有深浅。今天不是那个就是问话的吗？他说你这个禅堂里讲说大一大悟小一小悟，大一大悟跟小一小悟是不是有一个差距呢？如果是有差距，那就是位子。说是小悟无其数，那有无数个位子。说大悟18个，那有18个位子。至于说我们宗门下还要讲三观，三观不是也是位子吗？啊，过了一关又一关，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呐、那不是位子是什么呢？但是它不像教下啊，教下呢是佛佛道同，这个祖师，特别是祖师禅，我们这个宗门下谁给立位子的？你说六祖大师是开悟了，是什么位子？ 这虚云老和尚也开悟了，是什么位子？祖师多呢，都是明心见性开了悟正得道的，那都是什么位子呢？没有。教下那是立法是清清楚楚的，那你断什么烦恼到什么位子，断什么烦恼到什么位子，说是开悟啊，一个悟道，一个正道啊，悟后还有修道，这些个都是这些个道理嘛，禅宗用过这些个道理，对于初发心的人呢，都是感觉有些的困惑。比如他就问，什么叫小一小悟，大一大悟啊？小一是什么样子，大一又是什么样子？那不是起一情吗？这个一情还有大小吗？当然有大小了，没有大小，这个禅宗禅堂里像由来都是这么讲的，有大一大悟，小一小悟，不一就不悟啊。那么什么叫大一，什么叫做小一？小一就是小根基的人所起的那个疑情，那就是小疑；大根基的人所起的疑情，那叫做大疑。那么什么叫做小根基呢？根基有大小没有啊？当然有大小，法没有大小，那个疑也没有大小，这根基是有大小的啊。同样一个东西，那大人看他跟那个小孩子看他，他的感触是一样不是一，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是吧？在这个方面就分大小。比如念佛，念佛都是念佛呀，你也念佛我也念佛，为什么还有个事一心还有个理一心呢？那跟我们参禅一样，为什么还有大疑还有小疑呢？就是这些个事儿啊。你说我们用功这些个道理，要不要自己要有也有个数呢？啊，我现在还是大疑还是小疑？那你要是自己有自知之明，你就不要问别人啊。说多了咋样的，放你心了。